就叫老大我弟，你在那讲啊，他把我阿庙阿毛，他把我阿庙阿毛变要知道我弟，你在那讲。 你娃在呢？ 我在呢。 我一条家就飞就一鸟秀，我情何以堪？又被倒秀，如恶人将分丢，打一波对手，这对垒已经的刚加命酒，啊地把打一波叫混混闹酒，哪个笑？ 阿 爸，海南混真的好吃，几多移动比老暖。讲伊迄无米好食，连出波台路的也无好有嗲惊。海南混白，哪只路哪白鸟惊，咱钓只啥子多老热，俺就打打嘿。大大蛇，因为热的地界古就肥就无得切，有地方有对晒防晒，哪里种油麻闹热，最后一间好就人家的海边。我阿姐也闻就回到我妈山 面。 海南混真的好吃，几路移动比老暖。能就破台路的那么好嗲嗲好嗲嗲。